各位观众好，又翻嚟演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硝烟迷雾说任神。咁啊，为你讲呢个题目咧，除咗我啦、嘉齐啦、小毛同埋乐言之外咧，仲有我哋嘅嘉宾啊，卜永坚教授。咁啊，我哋咧就嗌你阿卜卿啦，或者卜教授啦，或者叫永坚，系啦，咁啊，咁啊，有几位都夹翻叫唔同嘅， 大家好， 嘉齐会叫佢师兄啊， 系几个地方都系我师兄啊。 咁啊，即系今日呢个题目咧就开宗明义啊，我哋又讲一次咧，即系任神窝窝之战。咁咧，任神窝窝之战咧，上次咧我哋都讲咗一啲部分喺我哋嘅讲战争嘅时候都有讨论过嘅。咁点解要讲多次咧？咁啊，原因好简单，因为咧就系我哋话即系半岛局势有啲紧张啊，即系话咧就。有韓國朝鮮嗰方面咧，又希望話要射啲導彈去關島，係、嘛？另外一邊咧就已經話咧準備好所有武器啦，而前所未有嘅咩啊？嗰、那個叫勇士啊，怒火同埋 火烈焰與憤怒， 烈焰與憤怒 啊 ！Fire and Fury 係啊，好似 call 曬聖經咁樣， 係啦， 有啲 Bible feel 啊， 係啦， 係啊，真係。 即係世紀末到咁嘅咁嘅狀況，咁所以咧，我哋再一次講，其實呢個即係半島嘅局勢，或者叫做呢個東亞局勢咧，其實係影響住世界大局嘅重要嘅一環。咁所以我哋希望咧，就藉住歷史嘅角度咧，就再講一次，即係呢個半島嘅情況。 我哋講開即係明朝末年咧，呢場好重要嘅戰爭啦，好多個名啦， 係 咪啊？咁啊，即係韓國就叫任神窩和啦， 窩亂啦， 或者 窩亂啦， 因為其實佢都有兩次嘅任神同丁酉啦，再亂啦，咁所以但統稱我一般都會叫任神窩和啦。 因為係1592年就係任神年啦，所以就會用呢個 過咗。1597就丁酉， 所以丁酉，所以嘅朝方或者韓方就係任神窩和。咁啊，中國又點叫咧？ 中國其實叫萬歷三大徵裏面嘅朝鮮之役啦， 又或者係東征咁樣， 係啦，咁仲有日本就叫 文龍慶長之役， 慶長之役 係啊，即係當時啲天皇嘅，當時啲將軍嗰啲。 咁所以其實我哋從呢個角度去睇咧，即係我哋叫歷史係咁話呢個節目，我哋都做咗一段時間啦。咁樣今日我哋可能真係可以講下研究歷史嘅時候面對嘅問題，借呢個題目可能深入去講，淨係做一場戰役嘅名稱嘅時候，即係可能大家都有咁嘅心得，寫住啊或者括號喺後面括住，即係我哋可能處理呢一個戰爭，一個東亞局勢影響咁大嘅戰爭，就唔能夠單單可能用中方文獻、韓方文獻或者日本文獻，而要將我哋全部炒埋一碟嚟做。 係啊，嗱你諗下，文獄慶長姐姐，我打過場仗啦，啲知役打過場仗啦，任神窩窩就係、佢害得我好慘啊！ 係呢、個有少少即係自我嘅處身嘅 三大精嘅就係、以大蝦細精你嘅精你啦，就係咁。咁總之咧，你見到佢咧充滿住唔同嘅角度，有唔同嘅前設啊，咁亦都有想。即角度之下咧，有啲隱藏住唔同嘅部分。 不過呢場仗除咗同我哋近日嗰啲即係東北亞嘅局勢好有關係咧，其實佢作為一個戰爭嘅經典嘅戰爭咧，佢都有一個好大嘅重要性。大家有冇諗過咧？就係佢基本上係一場世界大戰嚟。係啊，當時參與嘅有超級強國嘅中國啦，新崛起嘅日本啦， 積弱嘅朝鮮 啦，仲有咧。即係中國啊、日本啊，叫埋佢周圍嗰啲，可能啲凡屬國啊，或者啲盟友啊，譬如日本可能諗住即係會唔會嗰啲歐洲嘅盟友會有機會會參與啊？ 係 啊，即係所以我哋話佢係即係一場基本上係世界大戰，都唔係太誇張。 卜教授點樣睇呢場仗？因為我哋都拜讀到你啱啱新近發表一篇文章，去重新審視呢個戰役，因為我哋都知道其實呢段歷史已經有好多學者研究過。咁如果作為一個歷史學者嘅角度去睇一個咁多人研究過嘅一個課題，仲有啲咩價值係值得指出嘅咧？ 好多謝你嘅問題。我自己覺得咧就係、其實有好多嘅，即係至少喺呢一場戰役嚟講咧，其實有好多嘅問題咧，恐怕咧永遠都揾唔到一個好確切嘅答案。頭先各位嘅呢個開場白都講得非常之好啊，淨係個名本身已經係充滿咗爭議，咁反映咗呢個嘅各方嘅利益或者係各方嘅立場，所以我自己覺得可能喺。即係為咗論述嘅方便咧，可能將佢稱呼為十六世紀朝鮮戰爭咧，可能會比較比較容易講，即係為咗敘述方便嚟講咧，可能會比較好啲。咁呢場戰爭正如阿嘉誠兄講過，咁的確係一個係十六世紀末嘅一場，即係真係一個世界大戰嚟嘅。咁就對於整個東亞局勢都有好深遠嘅影響。對於即係另喺日本方面咧，簡單嚟講就係。可以話喺某個程度上係宣告咗封神時代嘅結束，因為呢一場仗令到封神 氏嘅嗰個勢力係大，即、就、係、是、大為削弱，咁就德川家康就好快就會崛起。咁、 嗯、 中國方面咧，就呢個精鋭盡失，咁就雖然贏咗長仗，但係即係精鋭盡失，咁就未來嗰幾年咧，就即係努爾哈赤就亦都係成績 贏咗長交輸咗國家咁 啊，可以咁講，係啊係啊，所以真係一個好大嘅一個戰爭嚟，係、 嗯。 在研究上面嚟講咧，我哋如果去做一個咁樣嘅課題，通常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我哋會有啲咩需要注意咧？譬如喺史料上啊，或者以往嘅研究上啊，因為一個已經係比較多學者提出咗觀點嘅時候，如果我哋再重新處理佢，如果好似卜教授咁，你通常會點樣入手處理呢個課題？ 即係一般嚟講咧，就即係我哋而家都係叫做由即係。即係小題大做啦嚇， 我覺得呢點都好重要， 小題大做， 因為其實好似看似有定論嘅歷史事件，往往其實我哋喺啲小題入面就會揾到漏洞， 即係積落啲小節嘅更動，本身就可能對個大議題係可以有革命性嘅改變。 冇錯冇錯， 最近嘅大作好似都有啲發現，我發覺。 哦，唔係，咁嗰個係即係小作 係咪？咁 就主要係我主要係想睇下咧，就係。因為其實我一路有個好感覺到好奇怪咧，就係、是、呢場仗咧喺明朝嚟講係打贏咗嘅。咁、如果你由今日二十世紀嗰種國際法嘅或者國際秩序嘅嗰個立場嚟睇咧，就中國係戰勝國咁樣。咁但係喺當時十六世紀末咧，明朝咧就好似冇乜人特別感到開心或者榮耀嘅，咁、就好快成件事就被淡忘咗啦。咁、就咁就點解係咁樣呢？咁樣咁就然後我初步認為呢，就呢個係當時即係整個中國嘅嗰、那個即係明朝嘅嗰種天朝格局，或者佢嘅嗰種天朝嘅心態呢，令到佢對於周邊嘅事情呢，就係、是、總係充滿咗一種誤差嘅認識，或者一種嘅輕視嘅態度咁樣。咁、所以就會令到呢場仗係有好多嘅問題係解釋唔到。咁另一方面嚟講，當時萬歷年間嘅嗰個仲即係喺北京城裏面咧鬧得沸沸揚揚嘅咧，其實就唔係呢個朝鮮半島上面嘅戰爭，而係呢個嘅所謂國本問題，即係萬歷皇帝佢鍾愛嘅嗰個第三個仔同埋個太子之間嘅一啲嘅矛盾咁樣，係啦。所以呢個就係一個嗰、那個情況。 嗱，我卜教授都正話都講咗，即係。夜將就打贏咗㗎啦，咁但係得到好似冇咩得到。咁既然都大家都覺得冇咩得到，咁點解要打一場仗呢？我個問題就係問，就係、是、大家都可能都點解即係我哋話朝鮮係咁重要，或者點解援助朝鮮對於明當時係咁重要？咁因為大家都可能知道近代史裏面最即係五十年代，我哋有所謂抗美援朝嚇，即係話南北韓有曬三八線，有戰爭， 禁戰爭都係為咗幫助。 點解咁重要呢？既然都可能話贏咗都係咁啦，咁都可以唔打，咁由佢咪得咯？點解咧？ 其實啱啱譚生講到，包括任慎，即係十六世紀啦，到1895年革命戰爭啦，到1950 年代韓戰啦， 其實我哋發現嘅一個好特殊嘅東西就係、是。韓國本土嘅軍人嘅參與嘅量係非常之少嘅，即係我哋可以睇到成件事係以一個可以講為一個區域史嘅角度去觀察，即係成個係一個東北亞嘅區域嘅一個處理。咁我諗可能特別係大家會比較熟悉嘅韓戰，就係、是、基於美國即係。資本主義陣營同共產主義陣營當時候以韓國半島作為一個代理人戰爭嘅一個場地啦，希望通過。一個大家對冚，以一個韓，因為其實當中亦都有大家各自嘅宣告嘅，因為金日成其實喺東北亞嘅東北地區，其實喺嗰度嘅韓僑其實受到好多嘅即係鼓勵支持，所以嗰個朝鮮嘅共產黨喺當時或者比較親俄嘅嗰個政黨，其實喺北韓嘅今天北韓嘅勢力係非常強嘅。咁但係因為李承晚佢背後有一個好強烈嘅嗰個美國同埋個美國嘅韓僑嘅支援，咁所以其實仲有第三個勢力，咁第三個勢力就好不幸就係金九啦，就係上海嘅同埋重慶嘅臨時政府就最後俾李承晚暗殺啦，李承晚政權暗殺。咁但係你可以睇到冇唔同嘅東西，其實我哋可以見到一個好重要嘅理解，就喺韓國，因為佢個地緣嘅獨特性，佢位處於半島，位處於日本同中國嘅中間，甚至乎可以講話係後來。美國同蘇聯嘅中間，其實日俄戰爭亦都同朝鮮半島嘅利益好有關係。咁所以種種來講，我哋可以理解成為，或者學術界一般去 意識嘅話，就係、是、韓國半島或者朝鮮半島，其實作為一個其實係一個區域之間嘅一個衝突嘅平台，而多於佢哋國內自己民族性嘅一個討論為主。 係啊，就你可以諗下，即係韓國佢始終係一個所謂半島，半島同島嘅關鍵分別就係半島始終係連住一個廣闊嘅大陸，一個亞洲嘅大陸，同埋亞洲嘅大陸有好多強權，有中國，有當時即係之前係蘇聯、俄國。呢啲嘅強權，你喺俄國即係面對住韓國咁細嘅國家嘅時候，佢冇辦法唔同呢啲大國打交道。日本多少有啲嘅距離，佢喺話即係喺所謂冷兵器時代嘅時候，佢足夠嘅距離令佢自立自足，可能可以用自己嘅角度去處理好多問題，甚至乎可以同你平起平坐。即係雖然我係弱小，但我依然可以同你平起平坐。 你打唔到我嘛？ 係啦，你冇辦法攻擊到我。咁所以。亦都令到所以日韓兩個其實相近嘅國家咧，展現出嚟整體嘅狀況，或者面對住中國或者其他強權嘅出嚟嘅面貌咧，係好唔同嘅。 可能可以仲要引申嘅就係，譬如我哋頭先都提到天朝啦，阿卜教授啊、阿家齊咁都講過，即係如果天朝制度入邊，我哋而家一般睇翻天朝嗰個發展嘅歷史，同中梵關係嗰個發展嘅情況，我哋都發覺其實日本雖然其實好早已經脱離咗呢個天朝嘅嗰個叫做中梵嘅嗰個關係圈，但日本亦都可以話喺曾經作為中國嘅凡屬國嘅國家入面比較早孕育出同中國平起平坐嘅觀念，即係呢個同佢嘅海島性可能有關。另外一個就係可能同我哋睇翻十九世紀當征韓論好沸騰嘅時候，其實日本人點樣去睇佢嗰個防衛嘅意識？即係韓國作為就朝鮮半島，佢好似係直指住日本嘅一個經濟或者中心嘅地帶，所以無論從可能喺物資上啊，或者我哋而家討論到其實日本本土係咪好適合人類居住嘅一個地理環境去考慮，其實唔好講話係咪真係要侵入中國先，似乎攞到朝鮮都係喺日本防衞上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考慮點。咁所以其實朝鮮有少少都可能係即係我哋做韓國史咁多年，都睇好多學者去講，佢有個幾不幸嘅一個即係先天嘅一個不良嘅情況，就係佢真係處於可能中日兩大強權之間，咁所以令到我哋發覺中國好多場戰爭同日本之間，其實到頭來溯源都係為咗韓國。 所以佢哋嘅歷史嘅書寫好多時候，即係點解我哋可以從韓國民族嘅歷史書寫可以睇到呢個證明，因為佢哋好強調嗰種佢哋嘅民族主義嘅彰顯，或者對於佢哋朝鮮本土嘅立場嘅陰神窩窩，正正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個案俾佢哋去發揮呢一個故呢一種嘅論述嘅。 所以講到日本自我意識嘅崛起咧，我哋翻翻去個戰爭之後幾十年之後嘅所謂德川嘅第五代幕府，咁佢就建立咗一個唐人屋喺長崎嗰度。自此之後，你會見到咧，就中國人咧就唔可以喺日本入邊周圍走，嗰個變化咧中間實在係耐人尋味嘅。各位觀眾好，又翻嚟歷史係咁話。上一次咧，我哋講過即係第五代嘅德川幕府啊，有所謂即係唐人屋啦，咁啊亦都有所謂講過日本自我意識嘅強啊。咁但係翻翻去任神保和戰爭嘅時候咧，我哋話即係日本嗰個世界視野其實去到邊度咧？其實中間有啲中間即係有啲嘢可以講嘅，譬如話。喺織田信長之前，喺豐臣秀吉之前就織田信長時期咧、其實佢同基督教關係相當密切。咁、而當時嘅基督教傳教士葡萄牙傳教士係呈現咗所謂地球儀嘅。咁啊，依個係當時都係著名嘅事件，就話即係日本人睇哦，原來個世界係一個咁樣嘅面貌。咁、當然啦，即係又未咁戲劇性話之前對世界完全冇認識。咁但係你見到咧，織田信長時代咧係相對咧對一個對外嘅貿易啊、經營啊、對於個國際咧係有一個更加大嘅面貌。咁但係咧，羽柴秀吉即係後來嘅豐臣氏咧，咁豐臣秀吉佢起點其實是一個普通農民嘅兒子，咁當然呢個冇歧視之意嘅，即係佢都可以成為一個好大嘅君王。咁但係佢嘅國際視野或者佢教育咧，局限咗佢咧對於基督教咧係一個相當敵視嘅成分。咁相當之出名嘅後來，即係我哋最近有電影《沉默》，即係袁勤洲作小説原著嘅嗰個電影咧，都有講過所謂禁教事件。咁當時係對當時日本嘅基督徒同埋對於離嘅傳教士係相當大嘅傷害。咁呢件事咧就係發生任神窩和前後呢啲咁嘅時間進行中嘅時間。咁就代表住咧，其實日本已經有一個自我意識強啦，對於外國嘅力量或者外國嘅東西咧係一個敵視嘅狀態。咁而亦都即係我哋都可以講話，即係日本當時受雞嘅視野就好簡單啫。啊，打完日本統一之後咧，就打中國。打中國咧就借到朝鮮，目標咧就係打到去印度。咁所以你見到其實佢世界其實就等於即係亞洲嘅邊緣嘅世界。咁所以喺佢心目中咧，打中國咧可能係一個必然嘅過程嚟。 係啊，所以我亦都覺得好即係有趣嘅就係我記得喺嗰個二次大戰日本戰敗嘅時候咧，咁就即係佢哋喺嗰個密蘇里號簽呢個投降協議啦。咁就據說就係一位日本軍官簽完之後咧，就發咗一番嘅感嘆就話：而家 調翻轉頭諗，好難想像點解日本一個小國家咧，係即係居然諗住可以征服全世界咁樣。咁、如果你將呢個問題問翻豐臣秀吉咧，咁可能都係幾、即係有一種好奇怪嘅歷史嘅重複喺度、就係、是、日本點解會即係或者豐臣秀吉自己點解會諗到佢需要咁樣做咧？ 咁理所當然地。 係啊係啊。咁、另外一方面咧，我哋亦都可以從中國嘅角度去諗下。就係、是、明朝嚟講咧，一路同朝鮮嘅關係非常之友好，即係明朝、清朝啦，都係以天朝自居。咁凡屬國裏面咧，朝鮮係最為所謂恭順啦。咁、就呢一點咧，就如果我哋淨係講呢個天朝事，天朝嘅嗰個角度咧，可能未能夠完全把握嗰個地緣政治嘅嗰個敏感性喺度。實際上咧，如果我哋睇，其實好簡單，我哋睇地圖，我哋就明白咧，朝鮮半島對於即係首都設喺北京嘅嗰個國家，即係中國嚟講咧，係非常之緊要嘅。佢嘅如果一旦咧呢個朝鮮半島咧係對於中國係不友好嘅話咧，咁你就可以想象到咧，就整個中國嘅嗰個遼東半島、山東半島，然後咧呢個天津、北京呢啲門户咧，都可以話全部洞開嘅。咁所以咧就明朝咧，係絕對冇咩後路可言嘅，即係一旦朝鮮係受到威脅咧，佢一定要援助朝鮮嘅， 即係門口嚟，門口火燭。 所以元明清其實你都見到元朝唔刻意將高麗王朝吞併變成征東行省咯、到清朝要去入關之前都必須要平復呢個朝鮮半島啊。其實你可以睇到佢一定要有朝鮮作為一個好重要緩衝，佢緩衝就係對住嗰個海洋嗰個效率。 即係所以，我諗頭先阿卜教授講咗好重要一點啦，即係將首都設喺北京嘅明朝，根本唔能夠將朝鮮亡國與否當係一件街外嘅事。即係令我哋諗起，譬如好似1950年代韓戰嘅時候，我哋中國要抗美援朝，咁佢都有一個口號好清晰嘅，就係保家衛國。即係大家去質疑緊，就算係基於一個冷戰氛圍，我哋係咪真係有需要為咗呢個北韓政權而去同美國大動干戈嘅同時，其實好多當時北京嘅領導層、好多重要嘅官員都意識到呢場仗唔係喺即係純粹人哋屋企咁簡單，因為人哋屋企太近我哋啦， 唔係淨係幫朋友， 基本上喺我哋門口打，你就唔能夠唔理會。咁所以其實韓國從呢個角度去考慮嘅話，由以前嘅作為凡屬國，去到後來所謂共產主義大家 brothers 咁樣嚟講，我哋都不能夠不理會。咁場仗變咗好似必定要打咁。 所以另一個角度諗，會唔會去諗就係朝鮮或者韓國係特登刻意地佢個軍力係由佢啦，冇所謂啦，等隨時天朝可以嚟救駕噶嘛，咁都慣咗啦，係咪冇所謂啦？ 唔會慣，點解都唔會嘅。 如果係咁，可能就牽涉到我哋今日我哋嘗試用呢個課題去作為讓可能觀眾理解一下歷史學家係點樣研究。譬如可能我哋可以回溯翻佢個戰爭。 即落言多少提咗個疑點，即究竟 朝鮮係咪真係咁渣？ 個態度係咪就係、你嚟打我啦？ 我就等有人嚟救啦。 棘手嘅係乜嘢咧？即任神窩窩嘅研究咧，而家我哋好多時都會好建基於睇阿卜教授用咗好多日本嘅資料啦。我諗一陣間卜教授可以補充一下。咁中國可能明史嘅資料加齊可以講下啦。咁不過韓國嘅資料我哋會見到有 朝鮮 十六，孫祖十六啦，好重要噶啦。可能當時嘅一啲重要嘅文人嘅筆記啦，譬如話《亂中雜錄》啦。咁仲有李舜臣嘅一啲打勝仗嘅啟本啦，但係牽涉到朝鮮被打之前，其實喺所謂三面環海地方上面嘅嗰啲軍力嘅佈置咧，而家我哋所知嘅資料真係好少，即係我哋可以睇到，譬如話好似話早期嘅一啲重要嘅韓國學者，譬如李炳濤教授，佢喺佢嗰本《韓國史大觀》入面講，佢話。即係佢都好簡單咁大過話，其實喺任神窩和爆發之前，其實朝鮮已經係叫做係軍備廢弛啦。地方上面因為中央政府太多黨爭，即係譬如話東黨人同西黨人嘅一個爭拗，已經去到一個白熱化嘅階段。地方上面亦都好多軍備係已經完全係冇咗一個真係一個防衛嘅意識。所以我哋睇翻其實由呢一個日本軍隊喺釜山登陸以後。短短應該係講緊三個月內，佢哋已經係八度淪陷啊！孫祖要走去宜州嗰度，諗住話內附呢個明朝啦， 諗住嚟做中國嘅政治難民啦。 係啦，即係諗住話我算啦，國家都唔要啦。咁啊，神宗話唔得咁樣，我哋一定要幫咁樣。咁所以從呢個角度去睇，雖然我哋冇充足嘅史料啦，但係從日軍嗰個 動員能夠咁迅速地佔領曬朝鮮八島，即係成個朝鮮半島，似乎李炳滔教授佢哋所講嘅都似乎有啲根據。 呢度可以補充一點咧，就係呢個亦都可能係一個即係真係可以話朝鮮係成平日久啦，即係享受好多年太平，所以佢哋嘅嗰個武備咧就停留喺冷兵器時代。就日本同埋明朝都進入咗呢個熱兵器時代，即係用緊呢個鳥重，即係呢個即係火槍、 大炮啊咁樣。 係啦。咁所以呢方面咧就即係明軍亦都配備好多即係大炮咁樣，咁其實都係借用咗歐洲嘅技術，甚至喺超過歐洲嘅技術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講咧，就朝鮮即係好可以話好倒霉，即係你仲係用緊弓箭嘅時候，對方係用緊火槍，咁你無論幾咁英勇咧，都冇乜即係難以挽回大局。但係咧係好有趣，就係咧朝鮮嘅水軍就好強，即係呢個呢一方面嚟講咁啱，亦都係日軍嘅嗰、那個即係 最弱之處。 所以咧喺呢一點上面咧就解釋咗點解當年美軍嘅馬克亞瑟可以即係仁川登陸，將整個金日成嘅部隊斬成兩截。咁但係咧日軍咧雖然陸上咧就非常之順利，但係海路上面一路咧。就係、是、非常之疲於奔命，唔好話即係迂迴去到仁川登陸咁犀利啦。即係就算能夠保持佢喺日本同埋朝鮮中間嘅海路嘅交通嘅暢順咧，亦都非常之吃力。即係呢方面亦都難得咧，就朝鮮有一位好打得嘅 李信臣 、即係海軍將領咁樣。 我諗半島裏面有一樣有趣，其實可以反映翻究竟日軍點解即係進攻嘅時候，陸軍相當之順利。去到後來，其實海戰其實贏嘅次數唔多啦，即係唔係話完全輸曬。當然，明亮海戰我哋之前都討論過，究竟其實係咪12隻可以打敗8多隻日軍嘅船，其實都有好多問號喺裏面。 個電影其實係正 嘅，係啊，即係好睇嘅。 我哋可以睇翻佢歷史，我哋有少唔好去到話造神運動咁誇張。但李信臣作為一個武將，你早幾集都講過，佢能夠動喺阿世宗對面，即係到而家仲係大韓民族成個守護神，佢係有佢嘅功架喺度。頭先阿卜教授所講，即係唔好講話龜船咁神化先。即係譬如好似明亮海戰入面其中一個重要嘅關鍵就係佢能夠真係，我哋睇翻而家嘅史料，佢會將日本嘅主力部隊引誘去到一啲淺灘容易割淺嘅地方，同埋可能係水流較急嘅地方嗰度決戰，證明佢對於全羅同埋慶尚兩個島南邊重要嘅港口嗰度嘅水流啦，同埋潮汐啦，以至到邊一啲地方嘅軍事要點，佢都有好詳細嘅考究。即係呢一樣嘢係幾神奇，亦都係值得佢贏嘅。 所以其實我都係同回應小毛老師講嘅嘢，就係話，因為半島南部嘅海島同埋半島南部嘅嗰啲地方，其實係相當之難處理嘅。以一個外來嘅軍隊，反而陸地係非常之容易嘅。咁尤其是慶尚道，其實大部分都是平原嚟嘅，所以一攻即陷。 所以大家有冇諗過咧？即係朝鮮咧，之所以我哋話到佢武備咁廢弛，其實本身有可能有一個自信喺度，就係佢有比較強嘅水師啦，或者海軍啦。咁即係基本上只要佢能夠維持到嗰啲日本人唔好靠到岸，即係你如果佢咁嘅武備喺度咧，其實佢喺陸上邊使乜要花咁多功夫？佢背後又有即係明朝喺度做佢靠山，咁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其實日本人咧本身可能喺佢哋嘅征韓嘅計劃，或者甚至乎要征服中國嘅計劃裏邊，即係未必會諗到咁暢順。即係點解登陸朝鮮之後，即係吹呼拉鬧幾下功夫就即係將呢個王朝基本上係即係消滅咗，或者係即係基本上係 完全佔領， 係完全佔領咗即係朝鮮嘅地方。即係只不過地方上面可能仲有啲反抗㗎啦。咁但係咧，佢佔領咗之後咧，反而就大禍啦。點解大禍咧？就因為佢喺海路上面隨時有可能俾人封住，即係基本上佢補給困難。咁唯有就地補給啦，就地補給就一搶。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影響到即係成個戰爭咧，搞到即係日本人對於朝鮮咧，唯有就係用好多剝削啊、屠殺啊、搶掠啊，即係咁樣。 加上你就講咗個問題，就係佢哋攻咗入去好成功，但係攻咗入去必然引到咧明朝咧就要出手咯。咁明朝當時就咩狀況咧？即係佢見到咁嘅情況，八道淪陷啊，全部都唔掂啊，咁啊求助咁啊點咧？ 喂，其實即係明朝本身頭先阿卜教授提到啊，就係喺內部裏邊係有啲大嘅爭議，大嘅爭議同軍事唔係絕對有關啊！即係好多時候係即係可以話黨爭啦，可以話即係最主要嘅議題就係嗰個萬歷嘅繼承問題啦、國本問題啦。咁啊，但係即係亦都面對住一啲內部嘅軍事問題，譬如西南有動亂， 係啊，譬如零下地方有凍，啊，即係佢要震下，所以萬歷三大徵其實都其中兩大徵係對付內戰噶嘛，咁啊，即係所以即係喺咁疲於奔命嘅狀態，其實冇乜必要就唔好打多場仗，咁但係而家打到嚟你門口呢，這個你重要嘅繁瑣國。打唔打咧？唔打佢自己有危險。 嗯、基本上我相信就冇乜選擇噶啦。即係、即係如果你話喺緬甸啊、喺西南咧、喺或者西北啊、寧夏咧，就冇乜所謂嘅。但係咧，去朝鮮半島一出事咧，咁就呢、這個大家嘅共識係好快就達成啦，就一定要出手噶啦，咁樣係啦。咁另外一點咧，我諗可以補充咧，就係嗰、那個即係一方即係呢個朝鮮戰爭爆發咧，其實可能朝鮮政府自己可能都要負上好大嘅責任，即係我意思，我哋唔係去怪罪受害者啊，而係嗰、那個的確佢哋即係因為似乎佢哋有足夠嘅機會咧，去知道日本嘅侵略計劃，但係佢哋政府達成嘅動議就係話冇事，呢、這個最奇怪嘅。 呢度咧，即係卜教授係一個非常大歷史之問，我哋下一節繼續講落去。各位觀眾好，又翻嚟歷史係咁話啦。上一次咧，嘉誠兄其實講咗個好有趣嘅點，即係佢話咧，即係喺朝鮮嘅格局自己嚟講咧，其實佢係冇需要咁強大。但首先佢當時嘅隔離係一個 super power， 明朝嘅強大之會。咁、再上嘅所謂東北嘅地方，即係滿洲嘅地方咧，其實係一啲下等嘅民族嘅當時啊，即係滿洲人。咁其實你知努爾哈赤係掘心起家，咁啊當時係俾朝鮮人咧係蝦得好緊要嘅，即係一群人嚟嘅，亦都幫即係明朝嗰啲官啊做嗰啲即係馬仔啊，做嗰啲咁嘅工作。咁所以佢哋都不放在眼內。咁日本打过嚟梗系靠海啦，咁海军有咪得咯？咁陆军俾人冚埋嚟输，咪瞓低求救咯，咪求和。咁所以你可以见到咧，即系朝鲜嗰个咁嘅格局咧，喺被动中有佢主动嘅成分，喺被欺负嘅过程中咧，亦都有佢必然要挽救佢嘅地方，所以好特殊嘅地方。阿卜教授正话你好似有啲历史迷雾可以为我哋解开。 系就系、是、嗱，呢、這个战争爆发之前咧，丰臣秀吉咧就系好。奇怪地咧，係向朝鮮、向琉球咧，係白紙黑字咁樣咧，高調咁樣宣布咧佢嘅侵略計劃。咁就即係，我覺得一度覺得好奇怪，即係無論豐臣秀吉對於自己嘅嗰個軍事能力，我 幾有信心都冇理由。 咁有冇必要咁白紙黑字咁講到明咧？咁而且你白紙黑字講到明咧，似乎個目的就係希望通過琉球同埋朝鮮呢兩個明朝嘅繁盛咧，係講埋俾明朝聽， 借到啊， 係啦。咁我為乜咧？咁樣係嘛？即係會唔會其實可能咧？即係呢個係當然亦都係即係冇乜嘢真憑實據啦。但係會唔會可能係豐臣秀吉係諗緊，或者可以咁樣咧，就係達到佢嘅某啲目的？例如其中一個目的可能係就係呢個恢復翻中日之間嘅堪合貿易，咁就可以即係所謂以戰逼和啦咁樣。咁 我哋比對下今時今日，我哋喺新聞度見到啲即係唔同國家領導人互相嘴炮，係咁我對嚟打啊，怒火爆啦咁樣，咁都見到即係其實可能佢背後其實都係想話，不如我哋繼續貿易啦， 冇錯， 以戰救和。 所以喺個咁嘅即係國際關係嘅觀點嚟講，李正華嗰個觀點未必唔係當時佢嘅諗法。 嗱，呢個亦都即係好難，恐怕冇咩絕對答案啦。另一個亦都係即係好奇怪嘅情況、就是，朝鮮咧就因為日本嘅一連串挑釁嘅動作咧，就派咗三人使節團咧就去見豐臣秀吉。咁咧就豐臣秀吉再一次咧就極為不禮貌地咧就將佢嘅侵略意圖咧講到明。咁你呢三人使節團翻到朝鮮之後咧，好奇怪咧，朝鮮朝廷咧就達到一個結論咧，就話豐臣秀吉絕對唔會有侵略嘅意圖，即係呢個係好奇怪嘅事情嚟嘅。咁就點解咁樣咧？即係可能都要請教兩位朝鮮史專家。 老師你先啦，先 嗱，因為韓國嘅嗰個 case 比較特別，即係如果我哋而家我哋會去猜度啦。即係歷史學家有趣嘅地方就是我哋做研究嘅時候，可以好似阿卜教授咁講，我哋有可以嘗試去猜度。估計一下點解？如果我哋用翻當時啊，好有限個史料就係，因為個使節團嘅結構係幾特別嘅。第三位使節我哋可以暫時姑且唔理會先。最近要係正副兩使，正使就係一個叫做阿 黃老根， 係啊黃老根，係啊佢。咁阿黃生咧，其實佢就係當時嘅所謂一個西黨。西黨人。咁副使就係金城一啦，金城一就係東黨人。咁但係朝鮮嘅黨爭嘅起源都好奇怪。即係所謂東黨西黨係點嚟嘅咧？如果地理上咧就係住喺首都漢城府以東同以西嘅地方，咁但係實際上其實係源於一個儒學上面嘅分裂， 因為呢、這、一個其實東黨咧就係、是、李房先生嘅弟子，即係話今日咧，如果我哋睇到個一千汪上面嗰個 uncle 就係李房啦。咁西黨咧就係呢一個律局先生， 即係五 千汪上面， 即係五萬汪個仔。 其實都得意嘅，點解會呢一個五千汪會？係呢個律谷，而一千汪係呢一個退契咧，其實都反映到韓國少少自主嘅意識、嗯，因為其實律谷先生嘅儒學喺朝鮮時代都被認為係超越咗純係喺朱子度拎翻嚟嘅儒學，而退契就係完全承襲朱子。咁而律谷就有比較有帶有佢自己朝鮮嘅儒學嘅另外一種新嘅想法，嗯、即係所謂主氣論， 即係五千汪， 即係主氣論。佢認為氣係緊要過理嘅、嗯，而呢個退契先生就係主理論，嗯、就係比較朱子的傳嘅一種儒學。咁所以從呢個角度都睇到，原來律谷係比較受重視，因為比較代表到韓國。但呢兩個使節去到見封神秀吉翻嚟，阿孫祖就話：喂，你覺得佢點樣啊？咁樣會唔會打咁樣？佢就交咗兩份完全唔同嘅報告。 嗯、 東黨人就認為唔會打嘅，西黨人認為會打嘅。咁、嗯、其實會唔會都產生一個情況，就好似頭先我哋第二節都提過，李炳濤教授佢比較早有一個判斷，就係佢話呢個其實係一個黨爭嘅結果，即係佢已經將個黨爭上面嘅一啲私人嘅意氣之見。嗯凌駕咗喺國家嘅真實利益上 面，即總之你話 yes, 我就話 no 咁樣。 總之敵人支持的， 我就反對， 我就反對，係啦，就係、是、咁樣。會唔會有呢咁嘅情況？ 我諗對頭先蘇姆老師用一個儒學、嗯、或者用一個成個東亞嘅意識，即係視野去睇翻成個呢個史節嘅一個觀點啦。咁但係另一樣嘢，其實韓國學者啦，或者我唔係代表韓國學者啦，但係韓國學者一個想法裏面，佢哋認為當時候朝鮮有一個好大嘅兩難嘅外交嘅考慮，就係喺一個朝貢嘅禮儀制度之下咧，人臣係冇外交嘅。咁基於人臣冇外交之下咧，其實朝鮮已經犯咗一個好嚴重嘅錯誤。 因為佢冇理由同日本有交往。 但係其實佢長期同日本有對馬島有相當之緊密嘅關係。其實女真族都係要理論上都要入共去呢、這個即係要同漢陽有啲交流。 有啲交流 係。咁其實裏面其實所以你從朝鮮嘅一啲嘅譯官，佢係有漢學嘅、中文嘅、女真語嘅。窩學嘅蒙古語，其實你見到點解要學日文同學女真話，其實你見到佢係有嗰個交往嘅需要，咁其實叫交輪。咁呢個交輪其實喺時代裏面其實唔應該存在嘅東西，咁、嗯、但係喺朝鮮裏面因為出現咗呢樣嘢啦，其實佢有考慮過究竟將唔將求救，或者佢將唔將呢件事話翻俾朝廷聽， 如實咁樣講翻北京聽咁樣。 咁、嗯、所以其實你令到會好大嘅產生就係、是，究竟呢場仗佢哋背後其實有好多唔一定係純粹話啊，我等人打啦，或者我等避免咧。其實佢哋可能考慮嘅就是，咦，我讓咗出嚟好大鑊嘅喎。咁、嗯、所以其實喺呢個情況之下，就出現咗可能類似一啲咁樣嘅內容會產生出嚟。 但我都始終係覺得好奇怪，即係雖然話事大交輪，呢、這個朝鮮係要恪守呢、這個即係凡屬國所應該要恪守嘅嗰一套禮儀，例如即係同鄰國之間不得喺未經即係天朝同意之下之前咧就私下呢、這個溝通，但係呢個事出突然啊嘛，係咪？即係呢個而家係一個非常時期，所以如果朝鮮係充分意識到呢個危機嘅話，佢冇理由唔將呢個情報咧就即係話翻俾北京聽嘅。 我面臨緊滅頂之災，但係我就同人講我乜事都冇。 咁就真係呢個係奇怪嘅事情。 所以如果而家新近一啲嘅學者嘅睇法咧，或者我哋而家睇到一啲而家比較時興嘅研究，我哋會嘗試好似真係偵探咁去嘗試拆解個謎。但如果用翻好古即係比較近代嘅睇法，譬如頭先提到李炳濤。佢嗰本《韓國史大觀》入面，佢我記得佢個 wording 直頭係咁寫，佢原文係咁寫，佢話當時嘅朝鮮受於呢個黨爭，大家已經冇曬嗰種咁樣嘅意志去處理，譬如軍事上啊、國防上嘅東西，甚至乎點解會有人認為明明見到封神秀吉係想打我哋，佢都會提出話根本唔會打嘅，因為佢哋已經覺得。佢唔希望嗰件事發生，所以佢相信嗰件事唔會發生，即係佢用一種咁樣嘅推測。 都有包底嘛，明朝喺度嘛， 即係阿支援啦，係咪？因為有明朝一個即係一個 明朝一個超級大國，當時即係佢好多對外嘅戰爭啊，或者甚至對內嘅種種嘅舉措都顯示到佢嘅強大喺度。不過我覺得有一個即係成件事其實最大嘅問題就係朝鮮嘅使者點樣去理解日本？佢哋去到睇到封神秀吉，你知道佢嘅軍力係龐大嘅，你知道佢武器係先進，你知道佢咧，如果真係打過嚟咧，你係而家唔夠佢打，即係呢啲好明白嘅嘢。你就算佢冇一個好清楚嘅計劃，話我會打過嚟，咁但係你見到個咁強大嘅敵人，即係厲兵秣馬。隨時可能同你交戰嘅， 咁你都唔係好去準備下，啊冇事嘅咁樣， 實在實在難以。 所以其實其實孫祖十六有一段係好有趣，佢有記載到其實孫祖即係問完話你哋覺得會唔會打啊？佢哋兩個完全相反之後，佢就問咗個好好嘅問題就係：你見到封神受吉，你覺得佢係一個點嘅人？跟住一個就話佢係哇體貌豐偉啊，好雄才大略。一個就話目光膽小如鼠咁樣。即係你從呢個咁嘅角度，如果你話 目光膽小如鼠係邊個講？ 即係呢一個認為唔會打嘅，即係呢一個東黨。 但大家知道秀吉咧，小名叫猴子 啊嘛。係啊， 其實佢係的確係應該係似係 瘦瘦瘦嘅， 係咯，唔應該係肥嘅喎，即係 唔會係 佢從來都冇肥過。 我哋古典中國嘅圖像入邊認識嘅嗰種好強嘅戰將嗰種 美麗嗰種，佢的確唔係咯。 但係有趣嘅係，如果我哋從呢個字面上邊純粹我哋大家都係做歷史研究，你咁樣睇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好奇怪，即係出現頭先兩位可能都提出過嘅一個疑問，點解？會有咁大嘅反差咧？呢、這個可能往往係將來研究其中一個可以突破嘅地方。 我有轉埋啦。除咗呢一度係好明顯有一個所謂誤解之外咧，就算去到打完第一次接咗戰之後咧，到議和階段，幾邊都繼續係誤會 嘅。哦，絕對係呢、這個呢、這個誤會咧，就係可以話係非常之即係大嘅，即係外交上面嘅騙局。咁就 全部每一個人都錯， 每好似好多人錯，好多人都即係互相欺騙。咁我相信可以好簡單咁樣解釋，就係、是、封神受吉發動呢次嘅侵略戰爭咧，其實忠於佢嘅嗰啲大名咧，都唔係特別心甘情願嘅。咁、最不心甘情願嘅咧，就係嗰個西路軍嘅先鋒小西行長，因為佢咧就係先鋒，佢啊即係節選自己嘅老本去幫呢個封神， 佢清曬咁 打工。咁咧，而小西咧本身係商人出身嘅，即係佢係中意做生意，咁佢就當然希望咧就即係以和。咁就所以咧就其實佢好早就已經嘗試緊咧就接觸明朝。咁明朝呢方面咧，突然間出現咗一個好奇怪嘅人物，就係、是、呢個沈維敬。呢個係一個即係江南家興府嘅人。咁佢咧個身份係極為即係曖昧嘅。佢係國防部長石星 兵部尚書啊 嘅妾侍嘅閨中密友嘅男友。即是一个用一个好奇怪的身份得到了石星的赏识，然后石星呢就即是觉得啊你怎样啊，你可以帮我解决一些问题，咁就即是未经政府同意呢就即是私下就许了个游击的军衔给他呢，就派了他去朝鲜呢就成为了即是艳艳成为了明朝的全权大事。 他是不是真的精通日语啊，卜教授？ 是 文獻上面記錄 好多人話咧，就係佢其實唔係識日語嘅，但係佢嘅仆人咧就曾經被掳過去日本，即係被拉咗日本，咁就翻咗。 話佢啲關係都幾 又跟住又神奇地能夠翻轉頭咁樣， 即係翻翻去做仆人喎，繼續 冇錯啦，冇錯啦， 所以我哋見到好多記錄，佢都係話佢不談啊， 冇錯，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奇怪嘅情況，就係然後。即係日本提出，即係封神受吉提出咗議和條件，明朝又提出咗議和條件。咁封神受吉嗰七條議和條件咧，同埋明朝嗰三條議和條件咧，中間係完全 冇對話， 冇對話嘅，似乎大家都唔知或者扮唔知嘅，這個就係好奇怪啦。咁即係所以一陣可能我哋可以即係有更多時間去討論呢個嘅即係外交嘅騙局或者係呢個即係棋局。 所以我諗其實阿卜教授已經提出咗一點係非常之重要。以往我哋睇緊成個任神窩嘅研究，我哋都係集中咗喺一啲譬如話戰場上面啊、攻城啊，或者係譬如韓國嘅史家會留意李信臣，我哋中國嘅可能會講多少少我哋嘅譬如話李如松啊嗰啲，或者一啲戰役是否係大敗，譬如碧堤館究竟係大敗定小錯咧，都拗一大輪嘅。咁呢啲可能其實喺好早期啊李光圖先生嘅著作入面都有。咁但係卜教授提出嗰啲往往係突破點，我相信。 所以我哋話咧，東亞咧長期都係處於就係大家之間嘴炮同埋可能叫做嘅騙局當中。下一節翻嚟咧，我哋繼續講騙局。各位觀眾好，又翻嚟歷史係咁話啦。上一節咧講到咧，即係日本同埋中國嘅使者咧，就即係互相嘅傾偈啦，即係禮節就做曬啦，外交又傾好曬啦。咁原來發覺咧就各自都有啲瞞騙嘅成分，咁啊既瞞騙自己又瞞騙對方。咁啊原來發覺咧日本嘅所謂七條嘅條款啦，同埋咧另外一邊嘅三條條款咧之間咧，好似冇乜可以溝通嘅地方，但係竟然都去到成功交換即係诏书嘅地步，去到好似實行咁樣喎，係點嘅咧？其實阿卜教授。 系呢、這个亦都系真系，所以真系硝烟迷雾嘅嗰个，即系最大 嘅 到换约嘅时候先出事，真系好大件事。 就系、是、封神受吉嘅二和条件七项，咁咧就即系、就是、我就唔逐一去讲出嚟啦、嗯。但系最阴险嘅或者最致命嘅一条咧、就系、是、朝鲜八道。北四道俾翻呢個嘅朝鮮，咁、即係個意思即係話南四道咧就即係日本就吞咗噶啦，咁、就所以呢個係最陰險嘅條款啦。咁明朝嗰三條咧就係、是、其實已經好簡單嘅，就係即係朝鮮半島必須全部日軍係回復、朝鮮必須回復原狀，日軍要全部撤離朝鮮。咁、就呢啲條款咧就係即係以小西行長為一方。以呢個石星為一方，而沈維敬喺中間嘅呢三方咧，冇、理由係唔知道嘅。咁、但係咧，佢哋似乎咧有心照不宣咧，就係、是、當呢、這個小西行長派佢自己嘅即係心腹啦嚇，呢、這個嘅叫做小西飛嚇、就去到北京出席呢個聽證會嘅時候咧，咁就呢個小西飛咧就即係噏即係扣曬頭， 乜都做足 ，即係明朝嗰三條條款咧，完全係接受。好啦，咁明朝就以為搞得掂咯，咁於是就派使者咧就去日本咯。咁呢個亦都好奇怪啦，就係呢三位使節團咧，就係即係有沈維敬喺裏面嘅使節團咧，居然咧係行咗九個月先至去見到封神受吉， 跟住有一個走佬啦。 係啊，中間又發生咗啲疑似逃色新聞，又有一個走咗佬啦咁樣。咁就即係明朝就即係以為自己搞掂咗咧，就封咗封神受吉為日本國王。咁呢個當然，如果我哋熟悉中國嘅歷史咧，你就即係個情況就好似你想將呢個曹操封為漢獻帝咁搞笑啦，係咪？咁就 呢件事真係幾奇怪， 真係好奇怪。咁就於是咧就總之咁嗰啲使節團就諗住宣讀聖旨啦。咁根據日本嘅史料咧，就話咧小西行長去到嗰刻咧，仍然想瞞騙封神受吉嘅。就希望咧，即係翻譯嗰個聖旨嘅嗰個日本和尚咧，就將個意思咧係扭曲，咁令到封神受吉係蒙在鼓裏。咁但係嗰個和尚拒絕，咁就於是咧就即係封神受吉就即係如實聽到，佢就終於去到嗰刻先知道咧，原來佢開出嗰七項條件咧係一項都冇被明朝接受，而明朝咧就將佢咧封為日本國王，咁佢非常之憤怒，於是咧就除咗即係掟爛咗個國王嘅嗰個皇冠，又撕爛咗嗰個聖旨咁樣。咁於是咧就再決定咧就再到呢個開戰啦。嗱咁呢度已經夠曬奇怪啦嚇，即係呢個似乎咧就係即係有個 呢度我打斷教授少少，有一間講，因為講翻咧正話啦，封呢個受吉做日本國王呢一點咧就要講下。咁啊即係大家知咧，即係當時即係受吉咧其實係一個大名嚟嘅，即係佢係咧其中一個即係亂世中嘅其中一個軍閥。咁咧即係喺日本咧嘅做法，基本上咧最強咧就有兩種玩法嘅，一種咧就是所謂大將軍嘅，即係即係叫 關 虎征夷大將軍嘅玩法。另一種咧就係內廷嘅關白，就係話咧其實。你係喺皇帝下邊最高嘅官位嘅位置，咁其實兩種啊。咁如果你係關白咧，就係、是、要係平家嘅人先得嘅。咁如果你係藤原家嘅後裔咧，就可以做即係征夷大將軍咁樣。咁、咧其實佢係農民之子，其實兩樣都唔做得。咁咧就千辛萬苦咧，就捏造咗好多嘅做法，捏造自己其實原因係姓平嘅，就話佢 有神化自己啦。 佢阿媽咧喺夢中 食咗個太陽啊嘛， 做過京都嘅某一個人嘅嗰啲叫咩啊？侍婢啊，即係做過有一晚咧就喺。服侍個皇帝即係咁樣，佢就聲話自己其實平，咁所以咧史料就會見到自己叫平受吉，咁啊其實真係方天下之大謬。 呢、這個都唔奇怪嘅，我哋睇中國史書 啦。你會見到講法就係話，其實佢哋冇可能係做天王，佢亦都唔可以做日本嘅皇帝。 佢冇可能做， 佢亦都唔想會想做日本嘅皇帝。 冇錯冇錯，曹操點可以想做漢獻帝？ 咁所以你中國嘅封佢做日本皇帝咧，佢一見到真係掉都掉唔切嘅。 反嘢啊！咁反 嚟啊！你真係 反乜嘢？同佢嘅期望完全唔同㗎嘛。 係啦係啦。繼續講迷霧。 好啦，咁咧就呢個夠奇怪啦，即係好明顯咧，小西行長係刻意將封神受吉開出嗰七項條件咧，係即係冇話俾明朝聽啦。咁明朝即係被蒙在鼓裏，或者明朝可能知道咗，但係當聽唔到。咁於是咧就按照佢嘅天朝邏輯咧，就封你做日本國王。仲有封咗你做日本國王咧，你又唔使嚟朝貢喎。咁對於封神受吉嚟講咧，就所有嘅意圖都失敗啦，因為佢其中一個要求咧就係同中國恢復翻嗰個堪合貿易。咁你就封咗我做一個木偶，跟住又唔使過嚟做生意，咁我所有嘅算盤都落空啦。咁所以佢就覺得非常之憤怒。就根據一本日本史料嘅話咧，佢幾乎想當場斬咗呢個小西行長嘅。佢認為係小西行長呃咗佢。小西行長咧就攤出曬嗰啲 即係我哋開句玩笑啦，攤出曬嗰啲 email 出嚟，即係嗰啲嘅書信出嚟。原來咧，似乎係有幾個即係啲大名一齊發動一場遠性嘅宮廷政變咧，就逼呢個嘅豐臣秀吉係就範嘅。咁豐臣秀吉發現咧，原來呢個參與呢一場嘅密謀嘅人咧，即係啲即係嗰啲份量都唔輕嘅，即係包括呢個嘅德川家康在內嘅咁樣。咁所以佢都不了了之啦。咁所以小西行長就唔使死啦，不過咧仗要繼續打落去。好啦，去到呢一步咧。咁我哋一般人呢，即係如果為審為警呢，發現啊單嘢禍咗啦，咁咪好囉，咁咪所有嘅罪狀咪推晒俾豐臣秀吉囉，呢個亦都係事實啦，係咪佢拒絕呢個天朝嘅呢個拆封，咁居然仲想再動兵戈，但係最奇怪就係呢，呢個審為警返返去北京喎，就話冇事冇事，豐臣秀吉接受啦咁樣，呢個就好奇怪啦，咁跟住明朝就話佢既然接受，咁佢個謝表呢，咁佢要寫封信嚟感謝我哋天朝㗎咁樣。咁呢個森林警咧就唔知喺邊度咧就整咗份咁嘅嘢出嚟啦， 偽造文件啊， 偽造文件， 偽造文件啦。 咁咧呢一刻咧你就知道咧，我哋個天朝係幾咁無知嘅，即係成個朝廷咧冇人係真係識得日文嘅。咁佢哋點樣識破呢個文書嘅嗰個嘅即係個偽造之處咧？就佢哋話咧呢個咧冇用到萬曆嘅嗰個即係年號，就無人神禮。即係其實佢哋唔明白，即係佢哋睇唔明日文嘅。佢哋最緊要你又吸咗個印，有呢個萬曆幾多幾多年咁樣，咁就算數啦咁樣。咁於是咧喺呢一刻先，即係非常之危急啦。嗱，即係呢個即係日軍已經即係動員起嚟啦。咁咧就沈維敬咧呢個騙局咧就嚟即係揭穿啦。咁喺嗰刻咧，呢個沈維敬先生咧居然就話：好，我去即係日本幫你催促一下先下咁樣。咁就喺嗰刻咧就離開咗呢個北京城，咁就去到呢個漢城咧繼續食呢、這個。啊！呢個韓國火鍋啦，咁樣 此為國際事嘢 啊，係啦，冇錯， 即係有得走位啦，佢就可以 冇錯，呢個係簡直係即係卓越嘅呢個嘅即係國際冒險家。 所以你可以補充用朝鮮嘅記錄裏面，沈維敬係地位相當之超然，相當之受到尊重，即係喺朝鮮或者韓國嘅史料裏面記載，佢基本上係冇嗰種。騙子嗰種意識喺裏面， 冇乜負面形象， 係非常之正面形 象。但係同埋佢嘅形象，據說咧就好似郭子儀添喎，即係白髮，即係白鬚咁樣 啦， 咁啊係啦，咁啊即係非常之呢個英偉嘅形象。不過咧，就朝鮮嘅大臣柳成龍佢嘅《情幣錄》咧就刻意講到一點咧，就係話，沈維敬同埋日本嘅談判咧係將朝鮮人咧係即係蒙在鼓裏嘅，即係沈維敬入咗小西行長嘅軍營裏面咧，究竟發生咩事咧？朝鮮人係完全唔知道嘅咁樣，咁就即係柳成龍刻意留低呢一筆，就即係講到佢哋自己被即係呢個即係蒙在鼓裏，或者係即係掃出呢個談判桌嘅呢一個嘅辛酸嘅呢一筆嘅。 不過成件事，我覺得最有趣嘅角色係。封神秀吉，即係大家諗下，即係佢係即係萬歷皇帝固之然會俾沈維敬啊呢班人，或者石勝呢班人，可能去呃佢或者去蒙蔽佢啦。咁但係秀吉本身就係、是、即係已經好似傾掂熟，已經咧好似攞到佢要嘅嘢，但係突然之間發現打開出嚟唔係嗰回事， 都冇 嚇。咁點解可以咁樣？即係。是咩回事呢？即係我諗法啦，即係可能豐臣秀吉呢，由於佢出身寒名，咁佢相較於其他啲大名呢，佢一個好大嘅劣勢，就係佢應該漢字唔係好掂，咁所以即係要靠翻譯先可以睇得明嗰啲國書，咁以至有空間係佢可以被騙。咁呢個都係見到佢嗰個背景本身可能咁特殊。 所以即係都講，譬如即大家都知，即係譬如前後，譬如江户時期，基本上所有基本文人，跟住中文都變成得非常之好。基本上所有嘅詩詞都係用漢文，非常之清楚嘅、精彩嘅一啲漢文字寫。你唔覺得佢係日本人嚟嘅？你根本上以為佢係中國。 所以日本學者同中國學者基本上可以用筆嚟交流。 咁另外即係可以加齊一點，我都可以再。補充嘅，即係我好同意嘅，即係佢出身好寒嘅。第二就係話日本嗰個特性，即係佢哋當時嘅羽柴秀，佢原本名叫羽柴秀吉，最早叫武賀藤吉郎。佢之所以登位嘅原因咧，其實佢係源自一場會議而嚟嘅。因為之前呢個廣積連信長喺本能寺之變死咗之後咧，其實佢其實冇嗰個繼承權係好厚嘅，因為應該係。织田氏系继承，咁佢即系捧咗一个即系幼子啦，咁然后通过几次嘅战争打赢咗几个可以登位嘅人，咁然后倾过一次会议倾啦，大家就其实佢系军咁多个可能继承嘅比较强，而佢得知可以成功咧，关键咧其实就系德川家康嘅帮手，因为德川家康其实同织田信长系用兄弟嘅身份咧就同盟嘅，咁而德川家康认为咧就企喺丰臣秀吉嗰边，咁所以。 德川呢個豐臣秀吉有所謂五大路啊，咁你見第一位咧就係德川家康，咁所以亦都講佢正話嗰個陰謀。如果德川家康簽咗名話係支持嗰樣嘢嘅話咧，秀吉咧可能就唔出聲。咁所以亦都講到咧，就係雖然佢係當時嘅 number one 嘅第一位，但係實質上咧佢下邊咧可能係一種即係、就是、有一種浮沙嘅味道，即係佢未必真係好穩陣嘅一個強。 絕對 係 浮沙，係係。事實上冇事，就事實上呢、這個德川家康喺戰爭。包括前夕已經係曾就嘗試阻止呢場戰爭，佢就通過一個江西嘅醫生咧，將呢個情報咧係即係講俾明朝聽。 嗯， 所以其實明朝有好多渠道係知道呢個情況，但係明朝冇做任何嘢。 所以呢場戰爭，我想用即係、就是、用一個東亞視野去睇咧，就頭先用日本嘅角度可以睇到究竟呢一樣嘢點樣同日本嗰個政局關係。咁同喺小毛老師都提過，其實理學或者儒學東亞嘅好重嘅元素，其實有幾樣嘅漢字啦、儒學啦，甚至乎佛教咧、和尚啦、其實呢幾樣嘢其實一直係串連緊成個事件嘅爆發嘅。咁文字係好重要啦，語言同文字，因為雖然可能大部分人都識漢字，但其實。漢字我哋係睇到啦，咁但漢字背後其實語言佢哋幾多點樣形容呢？咁所以其實戰爭呢場戰爭，其實我哋過去睇歷史好多時候睇個戰爭點樣打，打成點，明亮點樣贏，但其實背後有好多技術性嘅東西，中間啲媒介，你沈慧敬係點樣人，係好有趣的。 小磨，所以我哋一次咧都睇到，即係所謂史學方法咧，可以喺反覆之中嘅穿插。 即係我今日聽咗，即係大家講咗好多啦。咁啊，卜教授嘅大作我哋都拜讀咗之前。咁其實縱然可能我哋而家好多都仲係猜測，或者好難去揾結論，因為我哋可能仲期待有更加多嘅資料去出現。但其實我哋睇翻任神窩和，其實由以往嘅一個研究到今日，其實真係好似煙海咁多嘅史料同埋啲研究嘅一啲嘅成果。但我哋仍然發覺，可能入面有好多嘅窿窿罅罅，我哋可以揾到一啲新嘅地方出嚟。這個可能係歷史研究，特別我哋歷史學家應該做嘅事。 係啊，所以睇眾人都睇過嘅書，就發掘咧眾人都未知嘅道理，咁就係歷史學家要做嘅事。我哋下一集翻嚟繼續歷史係咁玩。